掉了我最喜欢的灰色可就遮在我阳台所有的花。这些年一个人来来去去，我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，这一点是读不懂的忧郁，那一点是在太阳高挂的花。 夏时梦长，秋时愁短，清冽途上不远望，薄情于痴谈笑于忘，世情冷眼没浅尝，难与疏淡，难猜得失，难是求而不得，一如彷徨，一如年少时模样，寻几处豪情破心光，照亮

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0度，最高气温29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转阴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0到26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6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丰台在20到30度，大兴在20到29度，海淀在19到30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延庆野鸭湖在15到25度，云居寺在20到29度，香山在19到30度。接下来听到九来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为什么寄快递时对新疆、内蒙、西藏和海南等地要额外计费呢？来看看这几个地方面积有多大，就知道为什么要比其他地方贵了。全国来说呢，商家最喜欢的是同城送货，其次是江浙沪和广州这几个省，因为我们在网上购买的大部分产品其实都来自这几个省，商家自然可以选择包邮了。电商呢，大多集中在北上广、江浙沪这几个经济发达或沿海的地方，离祖国边疆的新疆、内蒙或者西藏等地会更远。其次呢，交通不便，虽然现在在全国公路铁路运输发达的时代，但是呢不得不说这几个地方的车次班次相对其他地方都是偏少的。然后呢还有全省面积，这几个省的面积是真的很大呀，快递公司也不能亏本啊，只能额外收费了。自从进入了九月，北京就到了最舒适的季节，不冷不热，一切刚刚好。夏季怕去海边被晒成非洲人的我们，此时终于可以出发去海边了。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离北京最近的一片海，它就是北京之海度假天堂，在秦皇岛。很多人来到这里都惊叹于北京周边居然会有这样澄净的海滩，这么美好的度假区。这里的美好让来到这里的人们甚至放下手机，捧一本书静静阅读。这里的礼堂呢，是目前亚洲唯一一座海边教堂，这里是充满仪式感的文化艺术空间，同时也是精神沉思的场所。整个教堂呈白色，和海天一线三者构成了这世上最简洁无瑕的美好画面。礼堂内部可以参观，但不允许拍照，不过光是外部就能分分钟拍出大片了。好了，你能猜出这个地方是哪儿吗？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时光之美。 爸爸，我们这是要去哪里玩啊？ 我们要去内蒙古的赤峰。 那为什么是去赤峰，不是别的地方呢？ 因为赤峰能让你骑马、射箭，还能带你踏沙冲浪、沙漠探险。赤峰还有特别神奇的冰臼群、险峻的石林，晚上住蒙古包，还有篝火晚会呢。 那我们快点到赤峰吧。 全家去赤峰，愉快又轻松。 今天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赵传，你过得还好吗？2018时空回旋传奇30年巡回演唱会北京站9月15号北京工人体育馆，我们不见不散。 你不知道，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应酬啊，一个接着一个。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，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 其实我也一样，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数，还好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，放松心情，感受一份舒心。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，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，和他们朝夕相伴。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 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掀起了最美的线条，我的很坚强会是你最快乐的烦恼。一眼就看出你多好，我一爱上你就上当，我一触即发，快乐忍不住有点疯狂。 是只要我攀围我边防在心，只要我能飘着风，我用速度不及你的国度，八二般的温度，干嘛撒野站在原地不动。呜呜呜呜哈哈，迷你的迷你要追上你，哦哦你我有同样节奏，你是我的线我们超人时空。 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听音乐，唱好歌，我是薛之谦，在这里陪伴各位一路放声高歌。

今天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赵传，你过得还好吗？2018时空回旋传奇30年巡回演唱会北京站9月15号北京工人体育馆，我们不见不散。 我去大三免费， 我看话剧免费， 我看电影免费， 看，这是我刚得的奖品 啊！你们到底有什么秘籍啊？ 快告诉我， 快告诉我！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，每天互动留言，好运天天有。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2018秋季中国婚博会将于9月15号至16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召开。本次婚博会携手国际国内数千个知名品牌联袂举办婚纱摄影展、北京珠宝展、婚纱礼服展、北京喜宴展、婚礼服务展、蜜月旅游展、婚礼用品展、新婚家居展、新娘造型展等9大品牌消费展，为北京筹婚新人打造一站式结婚购物服务平台。 从前曾谈着博彩照相，公园里共你比赛攀树上，还有什么歌都乱唱，插着裤袋哨子吹响，看夕照时如此漂亮，一切就这样分享。回头时那日那夜那背景，仿佛已没有什么可纪念。时间制造缺陷不停，这夜如何闭上眼睛？中约定，心愿就有感应。即使走过几趟远路，如何都睁不开岁月摆布。这刻收一收脚步，为对方拍拍满身的尘土。好想知你可会快乐，还是终躲不开生活。直到仍然很漂亮。

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